虚年市里一片安静，没有人会对钱缺乏概念，即便是包子这种脱险的家伙。在几人期待和紧张的目光注视下，叶修缓缓地先去饮水机那边倒了杯水，喝上，再从口袋里掏了烟出来，缓缓地点上。再，你再多个动作出来，我就杀了你。魏琛这都烦躁焦急几天了，结果叶修回来了，还在这慢吞吞的。 终于怒了，价值200万的材料，叶修镇定地说。200万的材料？魏琛的面孔在这一瞬间有些扭曲了。坦白说，这部分收益，叶修有权利支配吗？当然是没权利的，这是属于魏琛的东西，哪怕是昧光，也绝对比叶修拥有支配权。 叶修在这当中只是个牵线跑腿的，能拿点佣金就算魏琛仁至义尽了。当然，魏琛没打算只是这样。不过现在得知叶修居然自顾自的就把他这么多年的心血换了一堆子材料，明显是要给战队用时，魏琛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虽然在叶修那天联系问他材料需求时，他多少就有预感。 但是没想到，这货居然这么霸气，200万呢，居然全弄成材料了。就连陈果他们听到叶修居然只是弄了一堆材料，也都觉得有些过分了。这家伙是想当然的把本该是魏琛的东西自己随意就处置掉了呀？这要少也就罢了，但这可是200万呢。但是事已至此。 魏琛到底也是个大气的人物，200万最后也是哈哈一笑，哈，这么多材料，那应该足够我们用了吧？够个屁，全是副本材料，野兔 boss 报的稀有材料，人家根本不肯给。靠，不给你不会不卖吗？你这是搞毛线呢你？魏琛一听，200万全砸进去了，结果急需的东西还没买到。 叶修这趟活干得也忒恶心了吧！这下可实在有些忍无可忍了。你，哎，可是忍无可忍又能怎么样啊？魏琛最后也就是叹息了一声。事儿是他全权交付给叶修去办的，结果如此让人不满意，可他也实在不好意思多说什么。此时只后悔没有跟着一起去。 陈果这时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准备也问两句：“这些材料，这家伙应该是打算再转手卖一下套现的吧？不至于就这么全当材料用了吧？”虽然陈果总说叶修没下线什么的，但此时却又直觉感到这事儿不应该只是全买了材料这么简单。除了材料，还有600万的先期付款。叶修这时又淡淡的来了一句。 啥？本来已经有些精神不振的魏琛听到这句后，忽然又一下子振奋起来。就连正准备过来说话的陈果也一下子停住，他听得很清楚，确信不需要再让叶修重复，顿时倍感欣慰。他就知道叶修不会只是那样做的。600万！哈哈哈哈哈！你这家伙还真是能干啊！ 魏琛这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过来对叶修连连拍肩。600万只是先期。这时却是唐柔抓住了叶修话里“先期”两个关键字眼。魏琛一怔，600万已经惊喜得他快晕倒了。难道后边还藏了什么更震撼的东西吗？魏琛连忙退后一步，扶了桌子，生怕自己被惊翻了。嗯。 还有1200万，分期1年支付，这是合同。叶修这时终于从怀里把签约的合同拿出来了，魏琛这一把夺过，哗啦哗啦不住的翻着，却是根本不关心上面的各种条款，只是一边手足无措的翻着，一边不住的询问：“ 哪儿啊哪儿啊，钱在哪儿呢？” 感情这家伙只是想确认一眼钱的数额是不是真的。 合同是叶修和轮回方面一起一条一条拟定的，当然熟悉的厉害，过去三两下帮魏琛找到预定款项的地方。魏琛一眼看到那几个璀璨而又惊心动魄的数字，让他叫了一声 哎呦我操， 就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了。陈果、唐柔甚至包子这时都震撼住了。200万的材料，600万的首付，再加1200万的分期，这是整个一价值2000万的交易啊。他们想过数额会不菲，但是谁又会想到会庞大到如此地步。陈国关注荣耀，之前又是家世粉，孙祥700万的转会身价就是目前荣耀之最，这他是知道的。但现在呢，和他们这交易相比，大神身价居然不过是三分之一，这让陈国着实扬眉吐气了一把。不管是什么方面，反正只要比家世了不起，都能让陈国爽呆了，连交易数额都能攀比出快感来。坦白说，这是粉丝心理，作为战队的经营者，无论花钱还是赚钱，那都是经营策略，没谁会在这上搞一己之争，完了还沾沾自喜。 明后两天首付转账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分期的从下个月开始支付，每月100万，都是直接进你的那个账户。好了，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魏琛狂笑加狂拍叶修肩头， 这货已经疯了。 叶修连忙躲开。陈果看着也是倍感欣慰，这笔买卖以这样疯狂的方式最终收场，真是皆大欢喜。至于魏琛拿了这部分钱打算怎么支付，大家其实也无权过问，愿意投入到战队里来那当然是好，不愿意的话大家也没资格去指责什么。陈果最后只是提醒了一下这家伙，媚光那边你不要假装就忘掉了，这东西没有媚光能成吗？这一点得到了叶修的确认，如果没有媚光准确的数据，这东西虽然还是能卖，但肯定抬不到如此高价。毕竟魏琛之前自己的摸索都是乱七八糟不成体系的，那个真要拿给轮回去看，轮回问起每个几率是多少，你怎么知道的，那真没办法回答。就比如后来轮回验货最终确定价值的手段，如果是魏琛的原始材料，那根本没法弄，无法确认准确价值，那意味着未知的风险，交易肯定会谨慎，还能不能拿到现在这么高的数额就很成问题了。 那是当然的， 魏琛混混出身，提倡的就是义气，没下线什么的虽然一直被这样说，但要紧事上却是从来不会含糊。2000万啊，媚光又不是他导师一样的国家级数学家，也能毫不含糊的拒绝。魏琛这边从他们的战队群里点了媚光呼叫，这时连包子都凑过来了，仔细打量魏琛，最后评价： 哎，看不出老魏这么有本事啊，随便就赚这么多钱啊。 魏琛狂笑， 这以后吃饭买单的什么的再不跟你抢了， 谁抢我和谁急。 魏琛大气回应。这时 QQ 上媚光也是冒泡，看到不是叶修，而是战队群里另外队员私聊他。媚光有些意外，小心翼翼地打着招呼， 科学家，多亏了你，那东西卖了2000万，说吧，你要多少啊？ 哦，卖了这么多啊，那很好啊。 媚光回道，由于只是网络对话，这字眼中看不出媚光有没有激动。 没有你肯定成不了事儿。 哪里，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整理整理东西，做做杂事罢了。 两人扯了半天，结果这媚光还真是对2000万丝毫也不动心，坚持自己对完善攻略根本没做什么有价值的工作。 没资格分这钱。左说右说，媚光就是认着死理儿，这让社会出身的魏琛都无奈了。求着人收钱，这样的事现在很容易看到吗？更何况还是2000万这样的大数目，就是调个1%出来，20万的数目也足够很多人流口水了。 这科学家觉悟就是高， 怎么也没法说服媚光，魏琛也无奈了。倒是媚光最后表示，既然真的实现了价值体现，那他也就拼着被骂去向导师老教授汇报一声吧，看教授是个什么态度。对此大家当然都无异议，媚光随即也就消失不见了。这一晚魏琛干脆就没回小区那边休息，训练室里通了个宵，实在是精神太过抖擞，忘记了疲倦，忘记了睡眠。第二天媚光带回消息，张教授那边他去问过了，教授果然表示他不需要什么钱。对于无意间就帮人赚到了这么大一笔钱，张教授好像也并不怎么当回事，只是最后表示希望魏琛同志可以把这笔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魏琛细细体味教授的教诲，最后问众人， 是说应该拿来好好经营战队吗？ 你妈，这觉悟完全没救了。 众人纷纷附和，人张教授口中的最需要的地方怎么可能是经营电子竞技的战队？ 知识发展，人类进步， 众人提醒，这才会是符合人家张教授身份的最需要的地方。魏琛听到这个答案后顿时木了，他永远也不敢想象自己这辈子也会和知识发展、人类进步这样的事业沾上边，这该怎么去做呢？魏琛苦恼了，眼看着又要再来一次一整天的失眠了。叶修叹息着说， 哎，你这觉悟啊，就不要把自己带入科学家去思考了，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吧，人就是希望你这钱花得有价值罢了。